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午夜广场哲学游记卿，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凤。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就是自由的最后堡垒。其实亦都是这一季我们哲学游记卿的最后一集的。所以呢，如果有熟悉即是看开我们的观众都知道，最后一集呢我们一定是人才仔仔人强马壮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除了我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有另外四位的拍档主持的。咁我哋首先睇我右手邊咧，就有大家好熟悉嘅嚴叔啦。咁就 多謝人權馬壯嘅阿鳳支持我哋。 咁咧就有康庭啦。咁喺我哋嘅左手邊咧，就會有朱文同埋阿全嘅，係啦。咁咧其實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其實我哋今日係好型嘅。 你赞我哋仔人才仔仔又做又型， 好少听人咁样狂赞自己噶嘛，又人才又型。 咁我哋咁人才仔仔嘅情况之下咧，咁啊，梗系同大家讲啲劲啲嘅题目噶啦。咁我有个题目有几劲咧，就我哋今日想讲咧哲学同自由嘅一个关系嘅。咁其实咧，我哋以往咧都做过几集同自由有关嘅一啲集数嘅。咁咧，我哋倾过自由主义啦，倾过存在主义入边嘅自由嘅概念啦，同埋政治哲学下面嘅自由概念啦。但今日咧，我哋通通咧都唔系讲以上嗰啲嘅，我哋净系想讲哲学同自由嘅关系嘅。咁我哋开始呢一节，不如我哋用啲实际嘅例子，不如讲一啲哲学家喺佢哋当时一啲身处嘅环境，会唔会去当时嘅环境所限，或者佢哋嗰阵时个自由系有限的情況之下會怎樣做哲學呢？幫我用一些實際例子講下。 我講先啦，不如，因為即係啱啱阿鳳講起即係哲學同自由的關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要做一些學術或者做一些研究，其實我哋需要預設一些自由噶嘛。咁我哋第一樣嘢會講咗呢個先啦，然之後就會再講有些人會覺得，即係我認識一個名人啊，一個偉人啊，佢講過話， 都唔係我哋自己啊嘛。唔係，我驚我哋今集要自賺啊。 即係讀書就令人蒼老，即係讀哲學就使人自由。呢、這個名人是邊個呢？其實就是我身邊的鄺俊文。而家同埋你講了很多好勁嘅， 我唔知啊。係啊，嗰部分我真係， 即係我講噶， 唔係。 胡適話：千祈唔好相信 阿全。自己 作嘅 根本就係 胡適都講過，孔子都話吹毛。咁所以我哋之後就會即係第二樣嘢，我哋會討論嘅其實就係哲學點樣使得我哋自由啲啦， 或者呼應會啦，呼應翻個題目就係哲學會唔會係其實 自由最後嘅保障咧？咁樣咁，所以首先當然就要講咗學術自由先，就講咗咦，其實點解做哲學需要學術自由呢，或者做其他學術都可能需要。咁咧好多時啲嘢好得意嘅，就係你冇咗咧，失去咗咧，你先會識珍惜嘅。咁我哋所以就可以講下啲反例嚟講彰顯下即係學術自由嘅重要性啦。即係當學術如果受到某一啲嘅掣肘嘅時候，點樣令到扼殺咗學術？咁我講下啲例子先啦，即係過往一段時間，我唔知大家即係可能你讀中國哲學咧，你睇過某一啲書，你會覺得好神奇嘅。即係講嗰啲嘢咧，其實完全同例如馬克思主義啦，或者一啲咩唯物辯證法嗰啲。是啦，是冇關嘅完全。例如我睇過一本莊子嘅書，完全冇關，但係好得意啦。次次打開講講下，即係嚟講緊逍遙啦，無啦啦就會夾一段啊呢啲可能同唯心主義有關嘅哲學咧，其實就唔係一啲最高階嘅哲學，最高階就一定係唯物辯證，所以咧其實係錯嘅。咁甚至嚟之前嚴叔都同我講過話，即係一排咧啲書好過癮噶嘛，就係即係話呢本書咧其實就會講啲乜乜乜主義，不過咧就錯嘅。咁咧就當然最重要嘅梗係馬克思主義啦。不過咧我就會講下呢本書有即係講下呢種主義有幾錯，跟住就成本書都係講 嗰種。佢就係寫個序度嘅啫，即係序度寫完之後就成本書冇再見過啦。但係就話之後嗰日都係唔得嘅。 係啦，都係唔得嘅。不過我就批評佢，俾你睇下幾唔得咁樣。咁有一段時間其實喺中國嘅歷史上係咁樣噶嘛。咁點解咧？其實你可以見到一啲最極端嘅例子啊，就係、是。即係嗰個年代最崇拜嘅就係馬克思主義，所以講乜咧，你都要撈啲入去。就算你講乜嘢咧，即係講其他嘅主義都好咧，你都要講到馬克思主義係最勁嘅。呢啲係只係批評次一級，我俾你睇下佢幾差嘅啫。咁例如我諗我哋一啲經典啲具體啲嘅例子就嚟馮亞蘭嘅書啦，馮亞蘭嘅書嚟佢嘅《中國哲學史》咧，其實佢入面就係咁啊。我嗰陣時睇嗰陣時好驚訝，好奇怪嘅，即係佢全部要套翻曬落去西方嘅一啲主義啊思想度，跟住就話啊，但係佢都係唔夠馬克思主義嚟嘅咁樣，好奇怪嗰陣時睇。咁你好明顯見到就係其實當你咁樣做學術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即係你被逼一定要向某一種方向行，有啲嘢你一定要咁樣講。咁其實你冇辦法，可能真係講到你想講嘅。咁其實係比皆是，我相信喺我哋嘅學術圈子入面。 如果講翻馮亞蘭呢個 case， 要講個出版歷史，我估係，因為最初馮亞蘭咧寫呢個時候係1930幾年啦，30年代嘅時候。 咁所以咧，佢就叫中國自學史。咁咧喺第一版嘅時候咧，係冇提及嗰啲馬列史觀嘅，即係真係講中國自學史，用佢自己嗰套論述。咁得唔得咧，就自有公論啦嚇，即係學術界裏邊。但係佢係一本好重要對西方人士，因為最初係英文寫嘅，對西方嘅中國自學史研究其實係好重要、好大影響力嘅著作嚟。但係去到後尾咧，佢又再版嘅，叫做《中國自學史新篇》。咁咧，佢裏面就突然間加咗好多阿阿全講，亦都阿全買到嗰個版本啦，應該就係、是。咁、可以見到咧，其實係好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受住某一啲政治壓力嘅原因，使得佢再講翻類似嘅嘢嘅時候咧，就唔能夠用舊有佢最想或者覺得最恰當方法表達，就變咗加咗好多馬列史觀喺裏面、就形成咗咧睇嗰本書嘅時候咧，成個結構內容就完全唔同曬咯。 甚至佢自己都自我批判啊嘛，即係會覺得自己當年寫啲嘢咧就。受到咩封建主義嘅毒啊，幫咗某啲黨嘅忙， 佢直情話冇價值嘅， 係啊，所以佢就係自我審，即係咪自我審查咧？我即係你唔知佢真實係點樣諗啦。總之佢就自我修正咗佢以前嘅一啲諗法咁樣咯。 即係佢直情話要改過，要學習翻馬克思主義之類之類咁樣。 不過講起話，譬如哲學家受到一啲政治壓力影響佢研究或者佢自己發表佢諗法嘅自由，我覺得。我其實第一個諗都係最經典，我哋續講好多次就係蘇格拉底，蘇都係嘅，即係佢當年即係大家如果有興趣， 佢冇做研究啦， 即係佢冇研究啦，冇寫嘢啦，但係佢周圍同人辯論，咁最尾其實佢都係俾個雅典政府去話佢荼毒青年咁樣，跟住就俾人飲毒酒咁樣逼佢，咁樣佢就死咗咁樣，咁所以。呢、這個都我覺得已經係哲學家同呢個自由之間一個我覺得最經典嘅例子咯。即係而呢樣嘢其實如果有睇翻我哋之前啲集數都知，其實同政治都有關嘅。因為雅典當年就啱啱俾斯巴達搞完一輪，跟住又好懷疑啲外國勢力之如此類，咁所以都係因為咁樣咧，就好討厭蘇格拉底呢個人，係啊咁樣咯，咁就捉著佢咯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好經典嘅例子。 我嗰個提少少就係、即係如果具體例子以外咧，就係點解哲學要預設佢啲自由？即係有咩？呢個同哲學嗰個職能有關。即係頭先阿全當然最初係講緊學術自由啦，但係而家特別拉翻嚟講哲學 particular，就因為蘇格拉底講得好清楚就係、哲學嘅工作咧。就好似一個城邦嘅牛虻一樣，即係咧牛虻係咩？就係有啲牛下面嗰啲成日釘佢嗰啲蟲啦，就係咧 keep 住只牛要清醒，等佢知道唔好冒昧地繼續生活落去，要清醒地係去反省下自己做乜嘢。所以佢有個好出名嘅講法：未經過反省，人生唔值得人去活啦，起碼係。咁擺翻喺呢個哲學功能上面嚟講咧，其實不外乎就係講緊，其實哲學就好多時候咧就要挑戰啲既有嘅 convention 啦、既有嘅世界觀啦，甚至既有嘅權力關係啦。嗱，咁呢啲咧自然就好容易咧係會受到。呢、這個權力嘅壓制，但同一時間咧，於是點解哲學就要預設某啲自由土壤？就係、如果根本就完全冇空間，冇任何可能去講一啲同而家我哋傳統或者普遍大家持有嘅世界觀係好唔同嘅，或者挑戰到權威、挑戰到個權貴或者嗰權力關係嘅言論係唔俾講嘅話咧，根本自由哲學咧就扮演唔到一 perform 唔到咧佢應有嘅角色，就令到大家有啲反省咯。 呢度因為咧，你講起蘇格拉底咧。其實我係有個質疑可以提出嚟，就係、因為你哋啱啱講到，似乎就係做哲學啦，或者做學術啦，其他學術一樣嘅啫。就係你需要有一個自由嘅土壤俾你做乜嘢都得，即係你學術想研究啲咩都得。但喺啱啱馮友蘭個 case 或者係喺蘇格拉嘅 case， 就似乎係俾政權或者佢當時嘅環境咧，就限制住或者係要佢行某個方向嘅研究咁樣啦。但我正正就想從蘇格拉底呢一個例子提出、就係其實。抑壓唔到佢嘅，即係你蘇格拉底當時雖然個政權唔希望佢講嗰啲嘢去荼毒青年咁樣啦，但係佢依然去到死嗰刻，佢都係可以自由地做呢個工作。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咪調轉嚟講係其實唔需要實際上有自由嘅，因為你諗即係有我覺得有觀眾有啲會問就係你諗嘢啫嘛，你唔係實際上做某啲行為嘛，咁所以你諗嘢你要諗乜嘢，其實係冇人可以限制到你嘅喎。 四哥有冇睇法？ 唔係，但係我回應一下阿馮啊。但係你話我自己諗嘢冇人限制到你，咁呢個係嘅。但係做學術工作唔係自己閂埋門諗嘢嘛，我哋要寫啲嘢出嚟，或者好似蘇格拉底咁樣喺公共場所講嘢嘛。咁你當然可以話，咁你咪講咯。事實上蘇格拉底都講咗啦，但係佢係有一啲後果嘛。咁咧，我哋唔可以排除就係、哇，我見到蘇格拉底有呢個後果喎，咁咪導致到我自己唔夠膽講咯。咁跟住咪會影響咗嗰個言論嘅空間啦，跟住我嘅學術工作咧就限制咗啦，就會咁、所以唔係話我自己閂埋門自己諗，咁就冇事，唔係咁樣。 所以我覺得我順住四哥嘅講法講，即係我覺得你咁樣係，我覺得 over expand 咗自由嘅 concept 咧有少少，即係。 咁你咁講，其實人有所有自由㗎。不過好可能嗰啲自由得一次啫嘛，即係你用完，即係好多地方都係咁，都有自由㗎。你都話把口塞喺你度，個腦喺你個身體度，個手係你嘅，你做乜都得㗎。 你得一次機會。 只不過你用完就要承擔後果嘛。咁以呢個承擔後果嘅 sense， 其實佢哋都係冇自由咯。 我估阿馮呢個 point 打兩樣嘢可以講嘅。第一嘢就係咧，我哋可以反省翻，就係四哥個 point 延出嚟就係、是。其實思考咧，唔係冇任何物質條件嘅，即係我哋即係頭先講討論嘅空間啦，搭咗好多個，譬如我哋要有我哋睇文啦，即係揾啲文嚟睇啦，有好多好嘅輸出唔到嚟啦，我少好多刺激啊，我根本就已經少好多 input， 自然我思考啊限受好多限制，因為嗰個物質嘅條件係影響嘅。但第二，我覺得阿鳳係帶咗個好有趣嘅 point 出嚟，就係、是、雖然一方面咧，似乎哲學要做得好，要扮到佢角色咧，係要預設某啲自由。但同一時，我哋又唔好諗住咧，哦，咁啊有自由喺度啊，就做哲學啦。我哋同一時有個循環往復嘅關係，就係同一時哲學咧，好多時候亦都係嘗試帶俾我哋可以 create 更多自由空間出嚟嘅。即係我好記得有時候咧，有啲哲學家會等講一啲什麼，需要講一啲咧衝擊到現家既有體制或者既有世界觀價值觀嘅一啲講法。呢、這個時候當然其實某啲嚟講咧，係受到嗰個政府或者受到嗰個社會嘅條件限制住。所以其實冇充分自由嘅可能係，但係嗰啲哲學家咁樣做嘅時候咧，同一時係 create 緊某一啲空間出嚟。是爭取緊改變緊我哋嘅世界觀，改變緊個空間、嗰個社會咯。咁所以呢個會有一個循環往復。咁可能蘇格拉底做緊嘢就正正就係、是、一方面佢當然係冇預充分嘅自由啦。嗰時候佢同一時間係製造緊更多嘅自由俾佢自己，然後俾整個社會咯。 我想承接住呢點講咧，正正就顯示咗其實學術活動同你自己諗嘢唔同咯。你自己諗嘢可能係比較屬於你自己一個人嘅事，但學術活動係屬於大家，可以咁講。就是、正正就因為即係啱啱我哋成日都會話社會要進步，你點樣要進步呢？就是、可能例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進步，唔係就係物質條件啦，係你思想上進步。假如即係我哋一啲既往一直都覺得係習以為常 take it for granted 嘅思想，冇受過挑戰，冇被 challenge 過嘅話咧，其實我哋社會唔會進步，起碼喺思想上。咁而正正就係我哋要有哲學啦，或者其他嘅學術思想去檢驗呢啲東西，咁而先令得可能成個城市好似雅典咁樣，好似隻牛咁樣，會向前邁進咯。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即正正反映咗公眾活動嗰一點咯。 係、咁我哋呢一節就好快咁樣講咗，其實做學術或者唔止係哲學研究啦，都係需要有一個實際嘅自由嘅環境先可以做到嘅。咁啱啱我哋上一節咧，我就提咗個問題啊，就係你做學術研究，你只不過不外乎都係諗嘢啫，跟住咪將你諗嘅嘢寫出嚟咯。咁令佢哋四位咧就好好心咁樣幫我答呢個問題啦。但其實我係想提出嚟我自己答。 我哋都唔知道，自問自答， 你問我答咯。 你答翻自己啊。 其實我就係想講咧，做學術研究咧就。正正唔係齋諗嘢嘅，因為咧我就想用一個哲學家叫做沙特嘅論點去提出，就係、是、沙特自己本身係一個叫做作家，因為佢雖然佢除咗係一個存在主義嘅哲學家之外咧，其實佢同時咧佢嘅文學作品咧喺拎過諾貝爾文學獎，只不過佢拒絕咗咁樣嘅。咁其實佢對於寫作咧，其實有一套睇法嘅，佢就覺得咧，其實你寫作咧，咁佢呢度佢用 writing 其實係包埋。哲學寫作嘅，咁所以我當包埋入面啦，亦都包埋做哲學研究嘅。咁因為你都要寫嘢嘛，咁佢就認為咧，你寫嘢咧，你寫完之後咧，你個作品咧，如果係冇觀眾睇過嘅話咧，佢覺得係唔可以稱之為一個客觀嘅作品嘅。咁所以放喺哲學研究度咧，如果一個哲學家啦，我當佢淨係自己諗，我當蘇格拉底咁樣諗完啦，跟住寫咗喺本書度咁樣啦，但佢從來咧都冇同人講過呢啲哲學思想，或者從來都冇人睇過佢一個哲學嘅研究咧。其實沙特咧會話呢個唔可以稱為一個客觀嘅哲學研究咯，你只不過係你表達一啲你主觀嘅思想，你一個客觀嘅寫作，一個客觀嘅哲學研究咧，你係一定要同人有交流嘅一個 dialectic 嘅一個過程嘅。咁所以咧，我答翻我自己的問題就係、是、你做學術研究咧。唔係你淨係齋自己喺度諗嘢咯，你齋自己喺度諗嘢咧，其實你只不過係一個主觀嘅行為，唔可以稱為一個客觀嘅研究。 客觀係咩意思？其實呢個唔係好跟到。 要因為佢覺得你寫嘅嘢咧，我當佢從來冇其他讀者啦，亦都係淨係得佢自己一個作者。咁你寫完之後咧，其實你因為佢覺得閱讀咧係包含期待，你睇完呢、這個你唔知道下一章係咩，跟住你就鉛咁樣啦。咁但係你作為一個作者咧，其實你係知道曬你所有寫嘅內容噶嘛，咁所以佢就覺得呢一個行為你唔可以稱之為一個閱讀嘅行為咯。咁如果係冇閱讀嘅行為咧，咁就唔可以 嗰個寫出嚟嗰本作品咧，就唔可以客觀地存在，即係唔可以叫做客觀嘅存在。 係佢可能同傳識學某啲諗法好似，即係嗰個作品嘅意義，佢之所以成為作品，必須要有意義。咁佢要有意義，就必須有個互動咯。咁如果係冇互動嘅話，係唔成為一構成唔到一部作品。我估個客觀存在嘅意思大概係咁咯。而因為自己睇就頭先個問題咧，自己睇同人哋， 你知道想講咩啦嘛，所以就冇咗一個你唔期待，跟住 你冇咗個傳識嘅過程， 佢交流跟住傳識咁。 所以我估同可能翻返去蘇格拉底都一樣咯，即係哲學係好重視嗰個 dialectic， 重視嗰個互動。所以你冇一個客觀嘅環境可以俾你進行呢種互動嘅話，其實你係好難做到哲學咯。因為其實就算蘇格拉底覺得佢死咗之後都可以做哲學，都係因為佢幻想自己死咗之後可以同好多以前嘅偉大心靈可以交流啊嘛，佢都唔會相信係一個純粹咁個人嘅一件事咯。 咁所以賴翻去一個點解學術研究需要一個實際一個自由嘅環境，就係如果我當二戰時期咁樣啦。一啲可能猶太裔嘅哲學家咁樣，我當佢寫咗一部作品咁樣。但係咧嗰陣時二戰時期咧就喺德國啦，咁可能禁止啲猶太裔嘅 作家或者哲學家發表佢哋嘅作品。咁如果唔俾佢哋發表，咁即係佢哋冇讀者啦。咁冇讀者其實佢哋嗰啲哲學，咁佢就做唔到哲學研究。 事實上有啲具體例子係咁 嘅。係有啲具體例子就係其實喺二戰時期，有個哲學家叫做胡塞爾咁樣啦。咁佢有個學生咧就叫做海德格。咁其實大家都好熟悉呢兩個名字啊！咁海德格咧，其實喺二戰時期咧就做過費萊堡嘅大學嘅一個校長啦。咁佢一開頭咧，其實佢係胡塞爾嘅學生嚟噶嘛。咁佢喺二戰時期，因為佢傾向追隨納粹黨啦。咁胡塞爾咧係一個猶太裔嘅哲學家嚟嘅。咁佢咧喺嗰陣時咧就是、禁止佢嘅老師咧係進入大學嘅圖書館嘅，唔俾佢用任何圖書館設施，甚至乎有啲人話係直情唔俾佢入大學。即是用大學的任何設施啦，咁可以見到就係喺呢啲實際嘅情況上咧，我當時嘅胡塞爾咧，佢因為佢猶太裔嘅身份咧，就係、是、唔可以繼續從事佢嘅哲學研究，即係你諗下，已經禁止咗佢入大學圖書館，更加唔好講話佢可以出版一啲、或者發表一啲佢嘅哲學結論咁樣。 所以我估呢度好顯示到就係學術自由嘅重要性啦，同埋所謂政治中立啦，即係我估。呢幾年或者一路以嚟，我哋成日都聽到話校園或者學術界或者大學係好重要嘅政治中立。但我估透過呢啲例子咧，顯示咗究竟乜嘢為之真正嘅政治中立咯。即係政治中立對我嚟講啦，我認為咧係一個工具嚟嘅啫。佢工具係攞嚟做咩咧？就係、是、禁止嗰啲當權者去將佢嘅權力伸入個校園嗰度，阻礙嗰啲人嘅學術研究。咁所以政治中立只不過一個工具，達到嘅目標咧就係學術自由。所以咧，根據呢種 conception of 政治中立嘅話咧，就唔係關於校園可唔可以討論政治喎，即係校園係可以討論政治嘅，因為政治中立唔係講緊校園避談政治，而係講緊當權者唔能夠純粹因為佢得罪咗我或者咩去禁止某啲思想嘅發表咯。咁所以對我嚟講，所以學術自由就係純粹求真咯。校園應該純粹以真理作為最高嘅價值去決定邊啲嘢係啱，邊啲係錯，而唔能夠話係因為嗰個係 powerful 啲，跟住就唔俾某個人講嘢。所以政治中立係一個工具，達到學術自由，而唔係調翻轉唔俾校園講政治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必須要釐清咩叫政治中立同埋學術自由。 因為我諗依家嗰個問題就係好多時依家話政治中立咧，就唔俾你講政治，或者唔俾你講某啲立場。但你覺得即係我諗朱文個 point 就正正想講話，但係依家其實點解我哋要政治中立，就係、是、正正唔想因為某一種 dominant 嘅政治立場而令得我哋一定要講某啲嘢，或者唔准講某啲嘢，而令得可以我哋大家百花齊放咯，可以追求真理咯，追求唔同嘅學術咯。所以依家如果你調翻轉，因為要政治中立而禁止咗某一啲人講嘢咧，係啦，就本末倒置咗，調翻轉啊！所以其實政治中立就正正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講政治中立，但係個問題是你好難真正做到嗰種我哋想要嘅中立啦，即係完全即係好簡單，就係你大學揀教啲乜嘢，你會教啲乜嘢嘅題材，你講一啲政治思想已經唔係中立啦。坦白講，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要嘅嗰種政治中立唔係依家大眾講緊嗰種意思咯。我諗朱文個 point 就喺呢一度啊。 不過講咗咁耐，好似即係自由啊，好重要，但係其實喺哲學界本身都會討論翻，即係我哋好似講到。 冇限制就係最好，即係我估 乜都得，係 乜都得。 咁但係我估又唔係嘅，四哥係咪可以講下？ 哦，咁我當然覺得唔係講乜都得啦。咁但係我想回應翻頭先朱文嘅 point 先，即係你話大學咧就好似應該要政治中立嘅，唔應該有一個當權者嘅思想就限制咗嗰啲人唔准講某一啲嘢。咁但係咧有陣時某啲 case 咧，我哋又好似有啲猶豫喎。例如頭先阿鳳講胡塞爾同 Heidegger 啦，咁當年納粹黨統治德國嘅時候咧，就胡塞爾就唔俾人入去講啦。但係咧二戰之後咧，嗰件事又調翻轉咯。二戰之後戰敗咗啦，德國。咁咧跟住Heidegger 係納粹黨嚟噶嘛，跟住咧佢就被懲罰，就唔可以公開講學，唔可以出版。咁啊維持咗幾年嘅，維持一段時間嘅咁樣。咁我就想問啦，咁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干涉學術自由嘅 case 呢？係囉，因為佢係納粹黨呢一個政治嘅取向，就導致到佢唔可以做一啲學術活動喎。咁算唔算干涉呢？這個 其實都仲有啲類似嘅 case 嘅，就係即係之前因為尼采嘅著作有啲即係因為俾佢嘅妹妹繼承咗，而佢嘅妹妹係親納粹嘅，咁啊刪改咗啲內容，咁所以令到佢最尾有啲著作咧，其實唔能夠出版，即係有啲人甚至會厭棄尼采嘅哲學，覺得佢就係納粹嘅哲學。咁而個我諗個問題好類似嘅就係，就算佢真係，我當佢係先啦， 因為好多人唔同意尼采，係 啦，其實因為係啦，其實好多人幫佢翻案嘅，佢唔係嘅，我當佢真係，咁係咪代表唔可以出版呢？點解唔可以出先？即係 suppose 應該要俾一個學術自由去講，大家唔同立場啫嘛，唔同政治立場，咁點解唔俾佢講咧？咁樣。 所以呢個其實是一個大啲嘅問題嚟嘅，即係再擺大啲就係、是，其實自由言論自由嘅界線喺邊度啦？即係唔係就係講哲學或者學術啦？言論自由 over all 應該有啲咩講得咩唔講得？係咪真係咩都講得咧？咁咁第二就我哋擺翻一個哲學嘅 context 入邊咧，就係、是、可以問嘅。哲學當然我成日都話啦，要挑戰啲既有嘅價值觀、既有嘅秩序、既有嘅諗法。但係我哋係咪又容許任何嘢都可以自由講咧？這個似乎講得好合理啊，但我哋舉啲具體 case 出嚟嘅時候咧，就發現大家會有猶豫嘅，即係佢哋支持納粹嘅哲學係咪俾講先？如果嗱，即係尼采啲controversial 咧，佢係咪支持？應該唔係啊，我覺得。但如果真係有啲係咧， 因為海德格俾人禁出版同埋即係講書咧，正正係因為啲人覺得佢嘅著作入邊咧係有支持納粹嘅傾向啊，有啲 其實我覺得好麻煩嘅呢，我覺得佢就係冇嘅。你問我，不過呢個有排拗啦。 即係但 係我想舉一個 hypothetical 嘅 case 啊，即係如果真係有個係咪 argue？ 如果佢可能 argue 貨，我支持種族主義嘅， 係啦，又俾唔俾咧？ 係我支持屠殺嘅，咁佢可唔可以發表呢啲？ 係啦，咁當然有類似一啲另一個 case 啦，另一個好出名現代即係而家已經發生緊嘅，仲係發生緊嘅一個 case 就係好出名就叫彼得辛格啦。 彼得辛格 係啦，咁辛格咧。星牙咧，佢當然好出名，就係譬如講幾樣嘢啦，包括咗我哋要做慈善嘅行為啦，應該盡量避免食肉啦，有好多原因啦，因為佢哋都係有感知同埋佢會痛嘅咁樣樣，咁我哋唔應該增加不必要痛苦啦等等。但同一時間，佢按照呢一啲咁嘅原則咧，其實會推到啲好極端嘅結論出嚟喎，包括好多嘅。咁其中佢而家咧，甚至咧佢啲極端結論咧，引造咧佢好多唔同嘅大學度演講嘅時候咧，係好多示威嘅，超級無敵多。係啦，譬如喺科隆國際哲學節咁啦，係好多人係示威到咧，最後佢要取消場演講嘅。又或者嗰時候佢演講完之後咧，有人問問題之後，佢喺答嘅時候咧，係好多時候俾人噏到，或係咁叫佢，即係好出名嘅就係話升啊 out， 升啊 out， 即係個答問升啊 out 咁啊，即係走啦要佢。佢意思就係唔俾佢就留喺度，唔俾佢答咯。咁佢有啲咩咁極端嘅結論咧？就包括幾樣嘢啦。佢俾人嘈得最多嘅其中一樣就係關於墮胎啦。佢覺得如果已知嗰啲嬰兒咧生出嚟係會有比較明顯嘅一啲缺陷嘅時候咧， 缺陷 啦，缺陷啦 ，call and call 啦，係應該唔可以咧，起碼容許啦，墮胎冇俾佢生出嚟、 因為我覺得胚胎冇生命權。 係啦，咁呢個啦，咁另一個咧，我覺得有趣啲嘅就係咧，關於動物權益嘅問題，因為佢覺得咧，其實人同動物咧都只不過 地位係平等嘅， 動物係平等嘅，大家都會痛啫。咁但係平時我哋點樣重視多啲人咧？係因為人嘅感知係複雜啲嘅、我哋感受多啲痛楚啦，複雜啲嘅痛楚啦，我哋多啲快樂啦，複雜啲嘅。所以喺有時考慮，如果大家都係平等嘅時候咧，都會考慮人多少少通常。但係有啲極端 case 就唔係咯，包括咗啲咩？包括咗舉個例，有啲人如果係舉個例啊，係發育得冇咁好，譬如可能植物人啦，或者有一啲缺陷啦，佢可能本身嗰個認知系統咧，反而冇動物咁複雜嘅話，我哋如果有需要喺啲極端嘅道德兩難嘅 case 度，我哋應該揀犧牲邊個咧？星牙嘅理論可能會要求你犧牲個人咯，而唔係犧牲只動物咯。又或者有人問佢嘅，如果有啲 case 要迫於無奈啦，喺個火場度，你救一個人定救200隻豬啦咁樣，可能會揀救200隻豬，因為佢係諗心啊，佢係一個效益主義者。 咁、那個問題就係呢啲咁極端嘅言論咧，就使得佢受到好多人嘅批評，甚至唔俾佢講都覺得唔應該請佢嚟大學演講。咁但係佢其實有好多學術嘅理論支撐住佢諗法嘅喎。我哋又應該容許啲思想喺度講出嚟啦、 嗯。所以甚至佢受到好多壓力，講唔到啊，可能有啲死亡威脅添啊，有啲恐嚇啊。嗯、結果佢就同班 friend 成立咗一個新嘅 journal 咯、嗯，就叫 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 咯，就俾啲人可以匿名咁樣投一啲禁踩界嘅嘢。因為如果你唔匿名咧，好容易你嘅大學啊，你各樣都好影響你嘅事業同埋各樣嘢咯。咁、嗯、所以而家嚴肅個問題就係、是，咁應唔應該俾嗰啲人講咧？咁樣。 咁、嗯、我哋呢節咧就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同大家傾。我哋啱啱咧就講到做學術研究咧係需要一個自由嘅土壤啦，跟住我哋就落到一個 topic 咧，就係咁係咪代表你做學術研究係發表任何嘅理論都得嘅咧？咁樣 嗯，咁哲學史上面有個好出名嘅英國哲學家叫 John Stuart Mill 啦，佢就支持一個立場，就係覺得喂，其實無論幾咁錯嘅嘢，幾咁離經半道嘅嘢咧，你都應該有言論自由發表嘅。咁當然包括咗喺哲學裏邊啦，但佢唔止啊，即係 in general 佢覺得係。言論自由本身係一個非常之，即係佢之前一個比較極端嘅言論自由。點解會咁咧？佢諗法好簡單嘅啫。咁有幾個原因嘅，但係好簡單嘅啫。第一就係、是、你喺度諗一個講法咧，其實包括幾個可能嘅啫。因為佢啱嘅啦，咁啱嘅都係自然可以講啦。佢覺得，因為就係唔知啱定錯啦。嗱，唔知啱定錯係點啊？我哋需要討論啦，先知佢咪啱啦。所以容許講任何嘢咧，就包括容許我幫助我哋去揾到邊只啱啦。好啦，就算係一啲明顯嘅錯例，即係點咧？啊，就算真係錯嘅咧，佢咁諗。你諗下點解佢係錯？點樣 defeat 佢？點樣說明佢係錯咧？呢、這個其實係鞏固咗我哋對呢個真理嘅把握同了解嘅、 嗯。 所以呢個角度嚟講咧，就算係最錯嘅嘢咧，你都應該俾佢講嘅。啊，而且呢樣嘢咧，擺喺一個大啲 context 上面咧，佢甚至會覺得咧，對於個體同埋對於整個社群嚟講咧，係有個教育嘅功能嘅、嗯。就我哋就住嗰啲錯嘅嘢，就算錯都好啦嘅討論咧，其實幫到我哋手去求真理，係令到我哋變成一個更加成熟、更加獨立思考嘅人。咁呢啲種種嘅原因，使得我哋覺得咧，只係佢覺得啦。是我哋應該容喺一種比較極端嘅言論自由咯、 嗯。所以阿 Mill 嘅諗法就係、是，因為佢同啱啱提到星牙都係一個效益主義者，所以佢都係從一個結果上面去講，其實俾言論自由一個社會或者一個人係對個人同埋社會都係一個最大嘅好處咯。咁、嗯、所以雖然嚴肅話佢好極端啦，對言論自由嘅支持，但佢有啲情況咧，佢都覺得係要禁止言論自由嘅。咁、嗯、所以佢禁止言論自由嘅。嗰、那個條件咧就唔係啲嘢啱唔啱啦，因為頭先嚴叔講過啱定錯係唔係好重要嘅、嗯，最重要係個結果咯。咁、嗯、所以佢有啲好經典嘅例子嘅，就係、是、大約係話、那個古仔係話，如果咧你係一個好嬲嘅一班種粟米嘅農夫面前咧，指住話啦，呢、這個咧就係一個賣粟米嘅商人嘅大屋，佢哋壓榨你哋攞曬啲錢嘅啦。咁嗰啲農夫已經本來好嬲，如果你再咁樣講咧，你係會鼓動到佢哋衝入去可能殺人放火嘅。咁類似就係例如喺行緊年宵，你無論大嗌火燭啊咁樣，咁你有冇呢個言論自由咧？即係按喵嘅一個咁嘅 principle， 但係就係話冇咯，因為你從個結果講就係你會引起恐慌，帶嚟好多喊對其他人嘅傷害。所以喵雖然係好極端啦，覺得幾錯都好咧，但如果你係好明顯有呢啲後果咧，咁佢都覺得唔可以講嘅。咁所以好快。因為呢個問題就好麻煩啦，有機會揾一集再講啦。要好快咁樣套翻落頭先，譬如 Heidegger 嗰啲 case 度，咁就真係好睇個 context， 係咪佢一發表嗰本書之後，成個歐洲就會納粹重來，就會有好明，我哋有好強嘅證據相信呢樣嘢係會直接導致到呢啲咁恐怖嘅結果咧？咁、如果係有咁強嘅證據，我估 Mill 都會支持，其實係唔俾 Heidegger 出版咯。 呢、這個問題都係複雜咯，我哋冇時間開展啦、但係再講一句就係、咧，當然 Mill 係比較支持極端嘅言論自由空間啦，又、但係哲學裏邊咧，其實唔係真係咁多人一定支持佢，都好多人支持有多啲限制，包括咗譬如而家好興講嘅 hate speech 啊、歧視言論啊，鞏固咗某啲既有嘅權力關係啊，會都應該禁止咧咁樣。呢個係有好多討論嘅空間。頭先嗰啲 case 正正係譬如海德格爾 case， 正正係啲可能支持相反諗法嘅一啲原因啦。咁我哋可能有機會再討論咯，呢個就 好咯。咁我哋轉下一個， 咁我哋就終於可以轉入下一個我哋想要討論嘅 topic 咧，就係哲學研究或者係做哲學嘅人，可唔可以帶來更加多嘅自由咧？即係呢個係咪一個哲學嘅其中一個價值咧？ 因為我哋一路都係講哲學需要啲咩自由啊，究竟條界邊 可以貢獻翻個社會？ 會唔會調翻轉？其實哲學本身都係一種自由的最後堡壘咧。咁、四哥係咪有諗法？ 咁如果你問讀咗哲學之後，或者你 進行了呢個哲學的思考活動之後，會不會令得你個人自由啲咧？咁我自己認為咧，就係可以嘅，我覺得。咁點解咧？咁啊，咁咧首先呢、這個講法咧，就假定咗自由係一個程度嘅問題啦，就唔係話你有自由就有，冇自由就冇。咁乜嘢情況底下，我哋會話一個人冇咁自由呢？咁樣咁通常就係限有一啲限制，限制咗我哋嘅行動。譬如我想做一樣嘢，跟住咧有人唔俾我做，咁我咪冇自由咯。或者我想講一啲嘢，跟住有人恐嚇我，跟住令到我唔夠膽講，咁咪一啲限制咗我哋嘅自由咯。咁咧喺呢個意義底下咧，咩叫做多啲自由呢？就係、是、我哋嘅行動唔受限制。我哋想做嗰樣嘢，冇一啲外力去限制到我哋，俾到我哋去做嘅話咧，咁咧我哋就叫自由啲啦。咁咧喺呢一個層次嘅所謂自由咧，我認為咧哲學係完全幫唔到我哋嘅，係冇關係。佢唔你唔可以讀咗哲學之後令到我哋少咗限制，係身體強健咗咁樣。跟住有人想恐嚇你，你帶翻佢咁樣唔得嘅呢個。 我讀哲學㗎咁樣。 你跟我跟哲學㗎。 但係咧，我認為哲學咧可以喺另一個層次幫我哋擺脱一啲限制嘅。咁有陣時我哋點解會冇咁有自由呢？就係因為我哋自己俾咗啲限制自己。譬如我哋會覺得人生有一啲目的啦，譬如我一定要買樓嘅，一定要結婚生仔嘅咁樣啦。咁呢其實我哋嗰啲行動呢係根據我哋嘅慾望啊、價值觀啊，然後先做出嚟㗎嘛。咁如果我哋俾呢啲咁樣嘅價值觀、俾啲慾望控制咗嘅話，即係限咁咪變相限制住我哋唔可以做一啲 alternative 嘅嘢囉。點解我唔可以唔買樓呢？點解我唔可以成世人單身呢？咁樣咁呢、這個都係某種意義嘅限制嚟嘅，即係呢個咁。好啦，我就認為咧，哲學幫唔到我哋增加我哋行動上嘅自由啦，但係咧佢可以令到我哋擺脱我哋自己加諸自己嗰、那個 思想上面嘅， 係啦，加諸喺自己身上嘅限制。點解咧？咁因為咧，哲學有一個特點啊，就係咧，我哋要讀一啲哲學理論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要離開自己嗰個立場去睇下另一啲睇法係點啊。咁咧，你去另一個睇法咧，可能同你自己本身嘅信念同價值觀係好唔同嘅，咁但係咧你要讀得好啦，你其實係要叫 suspend 咗自己原本有嗰啲價值觀同信念，嘗試企喺另一個立場嘅角度嚟批判翻自己嘛。咁喺呢個時候，你咪有一個好似離開咗自己，用另一個角度睇自己。咁咧呢一個係可以幫到我哋擺脱自己既有嘅思想嘅一個契機咯，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哲學訓練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自由一啲嘅，即係喺呢個層次上。 我想承接住呢個講一個類似嘅 point， 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喺第啲場合都提過嘅，就係、是、因為我諗咧好多時候我哋有某啲，即係我哋會話我哋例如想過某一種人生，有某一啲思想，其實係邊個俾我哋啦？其實係個社會啊嘛，即係嚟啱啱四哥講嘅話，我哋要買樓一定，我哋一定要名成利就，呢個先係一個理想嘅人生。呢一種價值觀喺邊度嚟？可能係我哋阿爸阿媽俾我哋啦，學校啦，可能係個社會啦、媒體啦等等等等。而即係我諗好多時候就，假如咧你冇反省過呢個係咪你真係想要嘅嘢咧，其實好容易你會過咗一個咩人生呢？就係過咗一個人哋俾你過嘅人生啊！因為呢種價值觀唔係屬於你自己噶嘛。而正正我諗即係我承接住四哥講嘅呢一點就係、是。哲學可以令我哋跳翻出嚟啦，或者我哋可以暫時保留對於呢種價值觀嘅判斷，啱定唔啱咧？我哋 hold 住，我唔係話一定唔啱啊，可以啱噶。而我諗經過反省之後咧，如果你覺得啱，你覺得正確，呢個係你想要嘅咧，你可以繼續高，你可以繼續高安，你可以繼續 keep 住。如果你覺得唔啱，你咪換過第二種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哲學可以令我哋過翻一個屬於自己嘅人生。我諗即呢點正正我覺得可以承接住四哥講嘅呢一個 point 嚟。 即係我成日圖像化即係表達咧，就好似喂，其實你之前有好多嘢埋喺呢度，係個社會俾我哋嘅。歷史俾我哋嘅，甚至係、我哋唔知啦。但係頭先阿全哥講就圖像化啲表達就係點咧？就係我突然間好似將嗰啲抽翻曬出嚟，有個列表咁啊。喺我前面有咗選項一二三四五，我再用理性即係用自由講法，就係睇下有咩證據，我邊一個先一個好啲人生咧，或者邊個先一個合理啲嘅講法咧，我再選擇跟呢條路信邊一樣嘢。咦，這個就唔係個歷史或者社會俾咗我哋之後咧，我冇經過反省就埋咗我哋度，影響咗我哋嘅行為決定。我哋有一個咁樣嘅思考選擇喺度，而呢個位置咧就先四哥同埋阿全哥嗰種抽離啦。连呢个就使得我哋咧，点样理性思考，某啲上嚟讲咧，系帮到我哋自由啲，就好似我哋企后咗一步 ，step back。而呢个系帮到我哋手去获得多啲自己人生，从而多啲自由咯。 我估如果用一啲术语咁讲，我估四哥，即系我哋之前有一集讲自由，都有类似做一啲咁嘅区分啦。即系我估四哥好似话， 即係哲學係令到人自由嘅，不過佢唔係令到我哋獲得更多嘅 negative freedom， 可以 free from 一啲外在嘅限制。不過佢可以令到我哋有 autonomy， 有自主性咯。我哋好似重獲我哋嘅人生咁，即係用翻阿全嘅講法就係、是，我要有哲學反省咧，嗰、那個人生先係我㗎。如果唔係你嘅諗法、你嘅觀念、你嘅思想、你嘅價值觀，你冇反省嘅話咧，其實好可能係你唔知點樣就獲得翻嚟，你冇真正使得嗰啲嘢係你咯。咁如果自由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面向係自主嘅話咧，咁按四哥嘅講法就係哲學就可以使人自由，因為哲學可以使人有自主咯，對自己嘅諗法有自主性，因為你好似嚴叔咁講，你係自己揀嘅，咁我就係自主嘅人，咁我先係自由咯。咁去翻蘇格拉底度，我覺得啱啱嚴叔都有提到話，蘇格拉底覺得未經反省嘅人生係不值得人去活。我覺得其中一個理由都喺呢度咯，因為人係應該有自主性咯，你應該可以掌握到自己嘅生命。 你先係對人嚟講一個幸福之好嘅人生咯， 係咯咁咯。咁 但我即係我反自己，即係因為我講完之後咧，會講完之後我心好虛嘅，因為我真係嘅，即係我好多場講過啦，即係我主觀就係好有一個強感，我就讀哲學思考嘅時候有自由嘅感覺嘅，但有自由嘅感覺同你係咪真係自由唔同啊？即係好多國家嘅人都有自由感覺，但未必自由噶嘛，佢自己會唔覺意而誤會咗噶嘛，所以問題就係要問嘅，我哋咪真係自由咧咁樣？我真嘅問題就係、是、話，你以為你揀啦、啊，嗱，永遠我反對都係咁啊，因為你揀啦、啊，喂，但你最後都要揀噶嘛，你最按啲咩嚟揀先？你最後用俄羅斯途徑，你退後一步，我唔跟如果社會歷史俾我啲嘢啦，好我選擇，哦，我覺得最有理，覺得最合理，屈對我而言最合最好嘅係 A 而唔係 B 咁啦。喂，但你選擇嘅時候，你唔係亂咁 random 噶嘛，你咪擇色仔啦。嗱，擇色仔都唔係自由啊，因為擇色仔都係俾我命運決定你啫。你咧自由好似自己諗出嚟噶嘛，但你一要自己諗咧，你最後都係用緊一啲其實可能係社會啊、歷史啊、你阿爸阿媽、你朋輩啊俾你嘅某一啲嘅原則、某一啲想法去做嗰個理性嘅思考。所以你最後係咪真係做到咧？你係咪真係能夠離開到歷史社會俾你嘅嗰個包袱，使你真係自由啲咧？會唔會只一個錯覺？step back 就唔等於定自由啲咯，我成日都有懷疑喺度咯。 即甚至我覺得有可能跌入另一個問題咯，就係、是、當你 step back 咗，唔要呢一種價值觀，咁我哋即價值觀係愛嚟做咩呢？就是、幫你判斷咩好咩唔好嘛。咁你依家冇咗呢一個標準，你點判斷呢？好多時就係我哋唔知點判斷咯。即有啲講法就係例如話咩上帝死咗之後，人嘅價值真空，我哋好多時冇咗一個終極嘅指引啊。咁我哋唔知點樣做，唔知點樣揀，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就唔識揀咯，變到可能我哋甚至乎好怕選擇。 即係或者我快講嘅就係、是、用阿田哥講嘅就係擺翻落我度先，如果唔係佢割裂咗，黐翻嚟就係咧，而家有兩個選擇嘅，吞落咗之後，你 either 就再做選擇，但係再做選擇咧，我就話咁、你都係歷史俾你嘅啫，社會俾你嘅啫，你嗰啲選擇嘅原則。如果你話我唔跟個原則，我真係乜都拋棄曬啦。你真係乜都拋棄曬嘅時候，你仲有冇嘢可以幫你做選擇咧？ 一片空白， 係、就俾一片空白啦，就俾一個兩難咁樣。如果真係完全乜都唔要係啦，咁我點樣揾到啲即係屬於自己嘅？嗰啲原則咧，而唔係社會俾你嘅咧，咁呢個就係個問題咯。 我回應咗阿全嗰個講法先啦，就係、是，咦，咁會唔會去到一個我唔知點揀嘅一個狀態咧？咁、我覺得係會嘅，的確係會。我諗我哋讀哲學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話兩個立場都好勁喎。跟住我都唔知信邊個好，因為每個總係有佢嘅優點同埋缺點噶嘛，佢唔會完美噶嘛。如果完美好易揀啫，咁啦。咁我會覺得係點咧？如果喺一啲人生嘅事件啦，咁就可能係好似沙特講嗰種狀態，你真正面對你嘅自由啊！喺呢個時刻，你就係唔知點揀啦。呢個正正突顯到你經過思考之後，你都唔知點樣選擇，就係、是、呢個自由嘅湧現咯。我哋日常生活唔會嘅，日常生活就係比較易揀嘅嗰一啲嘢，係因為有成個 background 去 support 你嘛，就係咁啦。咁好啦，跟住回應嚴叔嗰個提問啦。 好啦， 咁就下一次先嘅呢個就 咁，我哋就講咗自由帶嚟啲唔係哲學帶嚟啲咩自由嘅價值啦。咁下一節再俾你講。上一節四哥未講完佢嘅嘢，好緊張咯！而家即刻快啲交俾你講咗先。 最後一集都冇電啊！ 頭先我諗住講咧，其實見到監製無端端揾啲手指指我啊，跟住我就即刻唔敢講啦。咁我係啊，咁我依家繼續講翻，回應翻嚴叔啦。嚴叔就話：咦，會唔會我褪下一步啦？好似睇翻自己，然後可以選擇我應該揀啲咩做啲咩咁樣啦。咁但係我呢個選擇會唔會其實都係有一啲預設咗嘅語言啊、文化呢啲嘢影響咗，都唔係真係我嘅選擇咧咁樣。咁我係完全贊成嘅，即係咧呢一個諗法就好似我吞下咗一步，係咪等於好似去除曬所有嘅預設啊？咁我就覺得係冇嘅，即係唔會有一個冇預設嘅狀態，然後去判斷嗰一啲嘢。但係咧，我正如我頭先咁講啦，自由係一個程度嚟嘅，即係如果 我好似日常生活咁樣，唔反省咁樣，然後跟大隊大家都咁樣做，然後我個慾望就俾大眾塑造咗咯，跟住我就追隨住呢啲大眾塑造我嘅慾望去活我嘅人生嘅話，咁你相比較之下，係咪一個叫做反省咗嘅人，佢叫做多咗自由呢？因為佢褪後咗呢一步嘅話，佢見到自己嘅慾望疊點嚟，然後我有一個距離嘛，再選擇。但係咧，咁唔表示咧呢一個褪後咗嘅距離就叫做完全係自由啦，就冇任何嘅預設同埋限制，唔表示嘅咁樣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反省活動咧，其實係可以無限進行嘅，原則上就可以不斷咁褪落去。另一個我加多個 point 啦。另一個點解讀哲學我會覺得令人自由啲咧，就係、是、有陣時咧，我哋呢啲反省咧係要睇下其他立場噶嘛，即係其他立場係點樣噶嘛。咁哲學正正係我頭先講個 point 咧，就係我哋可以去到另一個角度，另一個同自己嘅價值觀、同自己嘅信念唔同嘅一啲立場，調翻轉頭睇自己，咁你先至開闊到咯。咁咯，所以我覺得係可以令到人自由啲嘅。 我好快補充一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用一個比喻咧，就好似我哋喺隻船度，呢隻船全部都係用木板去做嘅，而我哋一定係企喺某一個 ground 度做我哋嘅判斷嘅。我哋只能夠咧就係、是、行開少少，移走我原本腳下嗰一塊，然後再慢慢移走另外一塊，逐塊逐塊換，慢慢換曬成隻船。即係冇可能一下子跳出去，跟住然後話我冇任何嘅 ground， 跟住就可以 批判翻我原本嗰個 ground。咁我覺得即係個比喻就有啲似我哋點樣可以改變到我哋原本嘅一啲觀點咧。其實就好似啱啱換木板嗰個比喻咁樣。 我好簡單講就係、是，嗰、那個 point 似乎係，就算我哋唔能夠離開曬所有框架去做思考同埋反省都好啦，但係 within 框架裏面有反省冇反省有分別嘅。而我覺得呢個係起碼係增加咗某啲自由嘅。即係當然有幾能夠離開框架可以再傾咯，我哋。但係 at least 比起完全冇思考、冇反省咧，係冇任何框架以外嘅對框架的挑戰咧。呢、這個係同有框架但係有反省咧係完全唔同嘅 level 咯。 我再順住呢個討論去提出一個 point 啦，即係有一本書咧叫做 The Case of Irony 啦，就一個叫做 Jonathan Lear 嘅哲學家寫嘅。佢入邊有討論過咩叫 irony。咁好多人會當 irony 係一種修辭手法，但係佢好強調咧係講緊 irony 係一種人生嘅經驗。咁佢入面咧有一個討論， 你成日都俾人反諷嗰啲啊！依家人生經驗 係佢入面有一個討論嘅，就係、是、牽涉到頭先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因為佢好討 irony 嗰個經驗咧，同嗰個自我身份好有關係。OK， 佢覺得 ironic experience 咧，不外乎就係你 disrupt 咗你個身份認同，你成個世界崩潰咗。咁有啲人就問佢：會唔會其實呢種係哲學反省帶嚟一個結果咧？咁樣咁入面咧，我覺得有一句嘢好型嘅。佢話 reflection is a mode of recognition， 即係我覺得係好呼應啱啱頭先個討論。佢想講咩咧？佢就話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啲哲學家以為咧，哲學反省咧可以令到我哋跳出個框架，變得更加自由，然之後可以選擇我做我係邊個，我係咩身份。佢話唔係咁嘅，佢話我哋嘅人生，佢話好多時咧，反而係你有少少反省咧，令到你以為我反省嗰我揀噶嘛，佢會令到你更 recognize 你原本嗰個身份咯。即係佢就話其實。佢話：你睇下啲中世紀嘅基督徒咁樣，佢都成日反省噶，但係佢反省只不過係令到佢更加能夠進入呢個身份咯，更加能夠維持呢個身份咯。所以我想講，按照佢嘅講法咧，就四哥嘅回應未必回應到嘅，就係、是、當然佢唔一定要預設一個好犀利可以 view from nowhere 嘅一個反省，但係佢更進一步啊，就係、是、有陣時你以為自己反省咗咧，褪後咗一步咧，只不過令你繼續。做港豬，繼續做翻你原本做緊嘅嘢咯。冇，佢話冇人咧係完全冇反省嘅，每個人都會有反省嘅其實。但你反省完，你就係令到你更有推動力去繼續活喺嗰個框架入邊咯。 即係人有傾向係 rationalization 啦。係 啊， 即係事實上就係你有啲選擇咗先。我哋最多好多時候為咗保持 keep 住嗰個選擇咧，會俾理由去 justify 點解你咁做。而頭先呢人個講法似乎就係想講，其實更加多係反省，最終只不過係鞏固翻既有嘅立場。而我哋喺好多哲學家辯論中都見到啦，即係我冇見過，我差唔多冇見過一個哲學家係跪低，就有好少。但係啲俾人串咯，反而係啦，即係唔會轉立場嘅。要說服對方點樣贏個點樣贏對面理論咧，就等對方嗰個理論咧冇啲新人去又相信，跟住嗰班舊作家都死曬啦，咁呢個理論就贏啦。說服唔到人 嘅，即係鬥長命， 鬥長命或者鬥延續啲抗啲新嘅未有立場嘅人咯。 但係咁樣都即係咁樣都有分別噶嘛？即、就、係、是、我覺得就算係我同我原本個立場係一樣，但係有反省過同冇反省過都係有分別噶嘛？即、就、係、是、你冇反省過，你只不過可能人雲亦雲啫嘛，人哋話係咁你就跟咯，又或者你只不過好盲目咁相信呢一樣嘢啫嘛。但係你經過反省，你俾到啲理由嘅話，你真係你有意，即、就、係、是、你揾到啲理由，揾到啲理據可以證成呢一樣嘢嘅，可以支持自己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算你反省過，然後再 stick to 呢一個立場，都係唔同咗。 但好快兩個 point。第一個是我可以同意你，你一個反省完繼續活在那個框架的人同一個沒有反省可能有意義了，但我們的主題是是不是自由了嘛、嗯、即是 有意義了和他是不是自由了，我覺得是兩件事來的、 嗯、 第二的就是是不是有意義了，我覺得都有機會討論過，就是其實即是呢剛才講那些講到自由很厲害啊，自由反省啊可以令到我們更加自由，其實我經常想起莊子的，即系咧《齐物论》嘅第二段咧，我系非常之中意嘅。即系佢有几句例系话：其味也云交，其觉也盈开。其实就系讲紧嗰啲人咧进行哲学辩论嘅时候，嗰、那个人生状态就系、是、你瞓觉咧都好似个灵魂同人交战紧咁啊！跟住你醒咗咧，仲喺度同人嗰、那个形体咧，好似系咁要受到人哋攻击咁样。跟住佢话：其法若机括，其思是非之谓也咁样啦。即系好似你。你時機等到個是非，好似我哋而家討論咁啦，嚴肅嘅眼神咧望到想反駁我啦，即係好似嗰個機關咁樣。 我想問莊子發啲咩夢啫嘛？好似喺法王同人交戰。 好似個是非辯論之爭入面咧，我哋人生好似處一個機關嘅狀態，一嘢咧就要搶過去攞呢個 point 反駁佢，但其實到頭來只不過係為咗自己鞏固翻自己既有嘅觀念。即係我用翻自己嘅人生體驗讀哲學，我至少頭幾年 undergrad 想跳脱。真係有呢個感覺嘅喎，即係去同其他同學辯論嘅時候，其實我冇自由咗噶，我係有啲我有啲諗法係啱嘅，我要贏人哋，即係我有啲擔心，其實哲學會唔會其實係咁咧？唔係你哋講到咁神奇咧？ 我回一回應好嘛？咁咧你頭先嘅講法其實就係講緊，喂大佬，你講到反省可以改變自己嘛？可以選擇然後走另一條路向啊嘛，然後就有個懷疑啦，個懷疑就係根本就唔係，你只不過咧用一個保持一個距離之後咧，你學識更加叻咁樣去鞏固翻自己原本有嗰個 point 啊嘛。好啦，呢一個我會覺得係一個事實問題嚟嘅，即係究竟反省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一個人改變佢價值觀，係咪可以令到一個人改變佢嘅哲學立場，改變佢嘅信念咁樣？咁你唔可以就咁話個普遍現象係咁啊，所以我贊成有好多人都係咁嘅喎。嗰啲所謂反省咧，最後都只不過係鞏固翻自己原有嘅立場啦。咁可能佢真係啱啦。一來另一個可能咧就係扮嘅咯，即係純粹係揾多啲理由去支持自己一啲原本相信嘅嘢。但係而家講個原則上啊，係咪一定係扮先？係咪一定冇可能通過反省令到個立場改變先，令到價值觀改變先？咁我就覺得好明顯唔係啦。呢個事實上係有 case 啊嘛，即係你話哲學家好少變立場，但係好明顯係有哲學家係改變立場噶嘛，係嘛？你早期哈迪卡 真係好少， 早期哈迪卡猛嘅，好少唔緊要喎，即係喺個空間上係做得到嘛。 因為我覺得你問我嘅話，我覺得譬如早期哈迪卡比後期，那個哲學家都前後期啦，更加多係推演自己嗰個問題同埋系統，之後發現咗舊嗰個方法唔完全得，先至再改咧。即係我想第一就我想問，我想回應嘅就係阿全。即係朱文覺得可能未必呢個做法有意義，我覺得有嘅。個意義就係在於咧，起碼我知道我既有嘅立場咧，嗰、那個 theory 咧，推到最盡啲，可以有啲咩理論後果，點樣可以 defend 到，即係更加了解整套理論咧。我呢個係好有意義嘅。但你問係咪有機會改變立場，幾有可能咧？就未必咁容易嘅，我覺得。即係真係俾人 convince 跟住說服你改變立場咧，哇！我真係知道一兩三個哲學家啫，但都好多個哲學家喎。 但我覺得哲學即係實際上係咪真係或者就係可能九成個假？99% 嘅人都係可能哲學做哲學嘅人咧，其實都最後唔會改變立場，佢都係堅持佢嘅己見，只不過佢經過反省或者佢睇過咁多個唔同嘅哲學理論之後咧，都係pick即係揀咗佢自己嗰個哲學理論，然之後再去打其他嘅哲學理論。但我覺得呢啲所有嘢全部都唔緊要，因為咧你咁樣，就算個實際情況係咁，你都否定唔到你做哲學係。有呢個功能就是你一定要退後一步，然之後反思。咁因為你有啲即係你當然可能我99% 嘅人都係或者哲學家都係咁，但係你仍有個1% 嘅哲學家，可能佢係或者我哋自己經驗都係個，有好多同學其實可能以前係有宗教信仰嘅，可能讀咗哲學之後，佢覺得啲理論係站唔住腳嘅，咁所以佢經過一個深刻嘅思考反省之後咧，佢係改變咗佢嘅立場咯，即係可能由有宗教信仰去到冇宗教信仰，而呢一個正正係。你讀哲學或者係 哲學理論帶出嚟嘅個效果，而呢個效果係嗰啲實際可能99% 嘅哲學家唔改變立場係活，即係活走唔到呢個咁樣嘅功能咯。 不過講句好快，就係、是、最後想講咧，即係搶啦，好快就係、是、我講一個就係頭先個嗰個改變立場咧，同埋係咪自由咗係兩個問題嚟，我覺得，即係朱文偉講得啱，但係可以問嘅，佢好反同一個立場改變唔到都好啦，但係佢係咪都揀多咗咧？了解多咗唔同立場之後，作出選擇揀同一個咧，會唔會咁已經係自由咗咧？係 咯，所以我會你講呢個 point 咧，我就會用翻朱文頭先講嗰個字咯，呢個叫自主性啊，到最後，即係咧佢唔一定要。改變咗立場啊，佢就自由咗，唔一定噶嘛。你可能改變立場，你信咗邪教，你咪改變咗立場咯。即係你都可以咁啊嘛。所以咧，最重要係咪你自己佢決定揀呢一樣嘢啊？咁如果係嚟自呢，因為 autonomy 嗰字咧，其實嚟自自己咁解。你嚟自自己嘅話咧，咁我哋就叫呢一個做自主性。所以起碼我覺得呢一個保持距離嘅反省活動係會令到啲人咧自主一啲嘅。咁 我最後好快。講一個 point 啦，就係啱啱講到哲學好多時都係一個褪後一步嘅自主反省，但我覺得上次哲學，尤其歐陸哲學咧，有另一個令到我哋更加自由嘅功能，係令我哋意識到一啲 pre-reflective 前反思狀態嘅嗰啲嘢咯。例如講現象學、講 Foucault、講歷史，譬如之前講過西蒙波娃、講性，其實佢都係令到我哋了解多咗自己咯。即係翻返去一開始 low 大 sell 哲學嘅起源咁樣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位咧都係會令到哲學有個功能。即唔係停留喺我哋頭先講咁耐，褪下一步反省嗰啲位講，即係可以係去了解翻、梳理翻我哋不以為然嘅一啲已有嘅觀念， 未經反省之前， 未經反省之前嗰啲嘢咯。咁其實我覺得讀嗰啲現象學嗰啲嘢，我覺得都會令到我自由咗，而唔係反省嗰個位去講自由咯。 係啦，即係了解自己多數都會自由咗，你覺得？ 我會覺得係咁咯。 所以讀哲學其實係令到我哋思想上嘅選擇係多咗嘅。咁咧就好開心啦！我哋終於嚟到最後啊！咁就希望各位觀眾中意我哋呢一季嘅哲學有偈傾啦。喂！Thank you.